幾位好啊。咁咧，我就大概三年前嘅農曆新年咧，就買咗一棵嘉樂花啦，好紅色嘅，啲花好靚，開好多噶。之後就花謝咗咧，咁我就繼續 keep 住種啦。咁中途咧呢一兩年亦都會試下去分枝嘅，咁佢都公嘅，即係仲有啲即係細棵啲有幾棵。咁但係咧就一味啲，淨係得依葉好好茂盛，好靚，好脆弱。一路咧幾年都冇花開， 一路都 嚇。我就唔知點解有咩秘訣可令佢哋開翻花咧？ 試下都通常啦，冇花，通常我睇咧就即係有修剪啦。咁啱啱聽過何太你講都有修剪過，咁咧就另外就睇下根部啦，睇下根部咧佢啲根會唔會已經打曬棘，即係好唔旺盛吸收，即係可能佢即係佢生長力好強嘅，冇咁易死嘅，但係咧佢就好弱，唔足夠俾佢可以開花結果咯。咁所以咧。反而抄翻啲根出嚟睇咧，会唔会打晒棘或者好老啦？就修剪下佢，等佢飙翻啲飙翻啲新嘅根出嚟吓，飙翻新嘅吓， 修剪啲根 系啊，修剪啲根冇错系啦，系啊，冇听错系修剪啲根， 唔怕嘅剪咗 系啊，剪咗佢唔怕嘅。咁当然啦，唔 修剪唔系剪咗噶吓，修剪剪少少 嘅 咋 系啊，系剪少少嘅，唔系剪晒佢系啦，系啦， 当然咧系啦，即系下边嗰部分。最低嗰部 分系冇错啦，系啦，修剪下佢，咁咧当然亦要避开个正午嘅阳光啦，系啦，即系喺啲阴凉啲嘅地方或者阴凉啲时间去做呢样嘢啦。 哦，即系正午好热嘅 时间 唔 应该系冇错啦，唔应该做系啦。咁同埋净整完之后一定要淋翻好多水，系啦。 哦，咁使唔使修剪完啲根， 使唔 使换嗰啲新嘅泥咧？ 其实你睇翻你觉得自己啲泥点样，咁最好其实都换翻啲少少新嘅泥嘅。 但系罗，我想问咧，你嗰啲花咧，即系当你剪嗰啲修剪嗰啲根嘅时候咧，你嗰啲泥使唔使保存翻喺嗰啲根嘅附近咧？定系将佢掟走晒佢咧？ 其实咧最好咧就啲根又唔使又需唔需要掟走晒佢？其实最好就保留翻落去旧嗰个盘度嘅吓，因为之前嘅经验都觉得咧旧嘅泥咧可能有啲菌入边咧系适合佢生长。即系本来系同佢一齐拍档嚟嘅，咁拎走咗佢咧，可能你棵嘉乐花又冇咁旺盛嘅，所以最好咧就旧泥再沟一啲新靓，即系肥沃啲嘅泥，咁会比较好啲嘅吓。 咁如果想加啲肥，系咩肥适合嘉乐花 咩肥其实中等嘅，唔使太多葉嘅肥咯。如果好似你啱啱咁讲咧，就唔好系咁俾啲长葉嘅肥啦。咁反而咧就要俾翻多啲开花结果嘅肥俾佢。咁咧大概依家几时落咧？大概八月打后啦，系啦。立秋咗之后先好再加肥。咁咧就会可能博下去秋冬季可能会再开一次花啦。有冇机会？如果做完即系修剪啊等等嘅工作之后。 肥咧，如果想去開花， 如果開花結果，咁你問我種即係農夫最易嘅就係骨粉啦。咁其實咧好多選擇嘅，例如出邊有啲魚肥啊，或者有啲依家出邊仲有啲可能啲甲殼素嗰類啦，係啲磷肥，即係 P 嘅嚇 P 元素多少少嘅開花結果嘅肥，咁你就落多少少，因為佢慢緩慢嘅，咁所以咧可以早少少落都唔怕嚇。 OK， 唔該曬， 唔使客氣。 仲有個問題想請教啊，周博士嘅，咁